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119节。又著横取人才者，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，见之死丧。若不死丧，再有水火盗贼，以往弃物，疾病口舌注视，宜当忘取之之。这个以下两段，这是重生偷盗的果报，以及杀生的果报。这是把这两种这个罪业又重复的提出来，杀跟盗是世出世间这个德行最大的障碍，而一般人呢，很容易犯这些过失。所以太上非常慈悲，前面详细的这个开导之后，到最后又特别提醒我们，盗是负债，负债一定要还债，不能说是负债就不还，没这个道理。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，欠命的要还命，欠钱的要还钱。所以对于这两桩事情，无论是事出事发修行人以及读书人明理的人，决定不愿意做唯有读书明理才真正通达因果的事实真相。所以这是修行重大的障碍。注解里面这个文虽然不长，但是非常重要。这一桩事情前面呢已经讲得很清楚已经说明随事受报，讲得很多这一节里面特别着重在横取。横是什么呢？蛮横霸道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逼迫着人不敢不将财物奉献给你，但是这个绝不是甘心情愿的是被逼不得已的，这叫横取人才。当然这种人是有势力的有我们讲有威德有势力他取财容易，可 可是果报也够他受的。具体的事实在现在社会到处都能看到，特别留意的是我们自己，自己有一点权势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仗着自己的权势欺压别人，这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。往往我们自己做了，自己不知道，不能觉察了，也不知道这桩事情的严重性，总是疏忽了，做这些罪孽。造罪的时候容易，要知道受害的人心有不甘，纵然这一生他不能报复，他来生呢，因缘相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这是千古的名言，我们要记住，决定不可以说这是迷信，这只不过是劝人为善的，并非事实，我们这样想法就错了。要知道这是事实真相，佛家常讲因果通三世啊。细细想想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勉强可以说心善念善行善，照理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应该没有障碍，应该有一帆风顺才对啊。何以我们的障缘还是这么多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不要说我们自己了，我们从佛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，这是已经证得究竟圆满菩提的果报。他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，真正彻底做到了无私无我，纯善之心呢，纯善之行呢，在当时还有许多嫉妒障碍找麻烦的，有人批评他了，有人回谤他了，有人去障碍他了，这又是什么原因？我们明白了，世尊在未成佛之前，在凡夫地修行的时候，也是得罪了不少人啊。成佛之后，冤亲债主还是会找上门来， 啊，世尊在物质生活上，这经典上记载有三个月满满之报啊。啊，圆满福德的人居然没有粮食。啊，那么简单的生活吃的东西得不到。啊，这是遇到饥荒的时候。那么佛家常讲了，欲知今世这个前世因呢，今生受这事啊。我们今生所受的，过去生中造的业因嘛，现在所现的果报嘛。过去生中的业因不好，所以才遭受着这个不好的果报。那可是我们再细细想想，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因好，啊，没有冤枉一个人，没有嗔恨一个人，啊，完全是以善心善意处世待人接物，这是我今生修的因呐。果报在来世，果报在后世。啊，第三世往后都叫做后世。啊，后世的果报好。啊，这一生遭遇一些不幸，这个账就了了。啊，那个不善的因果一笔一笔勾销了。前途是光明的。这个理很深，要参透。我们才肯行善，知道行善对自己有大利，决定不足，这一生行善受尽艰难困苦，我们这个行善的念头决定不会改变。这个是佛家所说的不昧因果，啊，不是没有因果，不昧因果。受报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不怨天不由人，啊，我对他真诚对他好，他为什么恶意相向，过去生中的冤结啊，我们承受欢喜接受，啊，仍旧以真诚至善相待，这个结就化解了。所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啊，决定不可以说别人以不善对我，我也以不善对他，啊，那就错了。太上在此地举出这个例，这个例子意思非常深广，啊，果报很可怕了，啊，凡是仗势欺人，啊，有时候啊不知不觉。下面讲的是果报，啊，妻子家口一当之，就是你的家亲眷属啊，啊，你造罪业，为什么牵连着你家亲眷属？ 你所取得的财，你家亲眷属都受用啊，不是你一个人享受啊，你决定由家亲眷属受用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想到不义之财，我们要沾一点，将来也受牵连啊，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不义之财啊，人家送给我们，我们都不能接受啊，会牵连受果报啊。所以佛家讲布施啊，要敬财啊，敬施啊，啊，不可以说是我抢别人的钱啊，偷别人的，我来布施供养，这是不敬财啊，这是恶报啊。啊，你供养佛，佛会接受吗？佛要接受，将来被你牵连。啊，业因果报，诸佛如来也不能避免的。啊，这是真理呀。不能说成了佛，成了菩萨了，欠钱就不还账了，欠命就不要还命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安世高是得道的高僧啊，过去生中曾经误杀两个人，不是有意的误杀的，到中国来还还两次命债啊，也被别人误杀，他清楚，他明了这个账非还不可啊。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可怕啊！非义之财我们不可以用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出家了，自己不做营生牟利的事业，一切财用是四众同修供养的，供养时你要冷静啊，清楚观察了他这个钱干不干净啊。不是敬财不可以收啊，避免将来我们受累赘啊。人家供养，尤其供养数字多的，要问他你钱从哪来的。往年韩馆长他就有这个智慧啊。有一次在图书馆，有一个居士送了50万来供养，他就问他钱从哪来的啊，你做什么事情，你家庭是环境生活如何，这一打听他很平常啊。馆长讲，你这个钱拿回去，我不接受你的啊。不是说见钱就眼开啊，那还得了啊，那个开的是什么，那是卧轨三窝道的门呐、啊、一定要知道他钱从哪来啊，我们然后才考虑可不可以接受他的啊，以免受连带受连累呀。祸患无穷，见至死伤啊！啊，我们现在讲家破人亡啊，这个世间古时候有，现在更多啊！啊，你看有一些经营很大的一个公司，欺骗顾客。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啊，现在这个股票就是不正当啊，不正当的手段呢、啊、没有几年了，他公司倒闭了，破产了啊，人受到法律制裁了，法律制裁是花报啊 果报生生世世要偿债，何必干这个事情？这个事情在今天真的是有能力有机会骗人的人，把别人的财骗到自己口袋里，世间人都说这个人本事大了，这个人有智慧也非常高明啊，哪里知道他造恶道罪业？世间人愚痴啊，都有这么一个错误观念，你说怎么得了？我们也以为哦，这个是有本事，他能骗我还骗不到了。这一种业因果报，如果我们稍微冷静一点，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看得太多了。想想呢，佛菩萨，这是古圣先言先贤跟我们讲的这些话，完全正确，完全相应。若不死伤，也有灾难常常跟着他。水火盗贼。如果没有水火盗贼，下面这一句一望其无。这也常有啊。我们看到许多这富贵人家，今天在全世界许多这个风景好的地方，他置的有产业，建的有别墅啊。到死了之后啊，他别墅一天也没去过，一天也没住过，这个就叫一望其无。这个事情多了啊！我在很多年之前在台北讲经，这个大概也有，应该差不多有30年了。有一位居士带我到阳明山住在一个非常豪华的别墅，是谁的呢？陈杂波的。那栋别墅确实非常豪华。我在那里住了一天。建那么大的别墅，他没有时间去住啊。请两个人住在里面给他照顾，那两个人有福报啊。你看，住那么好的房子，他要给钱给他。请他去住，而他自己呢，我听说他一生当中在那个别墅只住过一晚上，造业呀！这个钱为什么不拿去做好事啊？世间苦的人很多，为什么不去帮助别人，去做真实功德，干这种傻事？我们晓得这些人在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他都有别墅他都要 有产业这一口气不来，死了的时候一样也带不走 都是为了自私自利，没有替社会想啊，没有替众生想啊。啊，这些事情多了，疾病口舌，口舌是遭别人批评，遭受别人毁谤侮辱，这个事情太多了。一旦妄取之知啊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些障难呢？是你过去生中啊，以你的威势强迫取得别人的财物，你遭受这些果报。你看我们这段文里头不长，已经给我们显示果报的广泛，果报的复杂啊。那么在我们回头想想自己啊，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在生活上遭遇的啊，工作上遭遇的，处事待人接物遭遇的，你去想想，种种不如意都是过去生中造的罪业啊，这一生当中应该接受果报啊，决定不可以说一切造作没有果报，这是邪知邪见啊。只有真正明了业因果报的道理与事实真相，那个人才真正会回心转意，不再起个恶念啊。为什么呢？起个恶念替自己找麻烦，恶念尚且不起，哪里会有恶念，哪里会有恶行呢？啊，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呐。诸位要知道啊，自从开悟这一天起，生生世世再不做过。那么成佛之后还遇到这些果报，没学佛之前干的啊，没有懂得这些道理以前所干的，成佛之后还要受。成佛尚且不免，行菩萨道的时候，那还用得着说吗？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的啊，虽然是四相四境破净了，他过去世的业因果报依然现前。这个现前就是白丈大师所说的不昧因果，他知道，他清楚啊，他知道什么样的果报过去，什么样的业因现在起现行啊。我们凡夫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，于是怨天尤人，怨天人罪上又造罪，这个罪业就重了。人要不觉悟，说实在话，一世不如一世。为什么呢？他累积的是罪业，他不是功德。只有真正觉悟的人，才能真正做到啊，积德累功啊，不再造罪业了。什么样的灾难，什么样的屈辱，甘心情愿的忍受啊，就是接受啊果报啊。我过去造的不善，我今天接受果报啊。 要不是真正觉悟人，他不肯呐、啊，他心不平啊，不平就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啊，而冤冤相报太可怕了，啊，这是一事比一事严重，啊，他不会减轻，他是加重的，啊，所以非常非常恐怖，最后比堕地狱，啊，这个冤冤相报。两个人都会走地狱去。我们非常幸运的读到佛书，明白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，从此之后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戒除断绝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。